白的原因，是我你也只是你。我不知会遇见你那年，你就把亲吻感动回来的亲吻一句，浪漫也还很便宜，情是情趣也只是趣。双过桥的石板路，早就被需求无情拆除。呜呼，最火热的流行歌也已经随岁月改变脚步。记住，亲爱的，看看那些物是人非，别忘记我们萌芽是多么珍贵。现实最难受，不懂深思，可见会把最初的信念步步夺冠。我不知会遇见你那年，你就把情夜空有好多闪烁星星，爱是纯白的原因，我是我，你也只是你。我不知会遇见你那年，你就把情感动回来的轻而易举，浪漫也还很便宜，情是情绪也只是去。

道自然醒的感觉。可可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周一到周日早上六点到七点，六点活力派，每天都在。 在更新，我无法想象没有你，你改变我生命，但总会有那一天，未来会走到眼前。这算命说注定，没有一点聪明，却终究会前功尽弃。假设时空连续体能在一瞬间停息，此刻会延续到永远，我还心甘情愿。如果说真爱无条件，这肯定是真爱，是缺点是优点，并不是终点，我们都不是 Superman。 No, oh, oh, oh.